但为凡人有数，极善之人数故屈他不定，极恶之人数亦屈他不定。与二十年来被他算定，不曾转动一毫，岂非是凡夫？ 你自从遇到孔先生俾佢算命算定之后，距离依家二十年啦。呢二十年嚟，你嘅命运一啲都冇改变，完全照住佢所算定嘅一样。呢、这个唔系凡夫，系乜嘢？你嘅命运里边，每一年每一个月冇加减乘除，呢、这个系标准凡夫。 咁一个大善人，命中有冇定数呢？有，但系改变咗。咁大恶之人呢？亦都系改变咗，唔会照原定嘅样子。 由此可知，佢二十年嚟冇行善，亦算冇作恶，佢嘅命运完全照住孔先生所算定嘅，呢、这个叫做标准凡夫。 余问曰：然则数可图苦？ 了凡先生就问云谷禅师： 唔通命运可以改变？ 图就系超越，呢、这个呢就系定数里边仲有变数。孔先生同佢算嘅系定数，变数就掌握喺自己手上，呢、这个系孔先生唔知道嘅，唔能够推算嘅。 若宁由我作，福自己求，诗书所称的为名分。我教典中说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求长寿得长寿，父妄语乃释迦大戒，诸佛菩萨岂狂语欺人。 呢句是云谷禅师教导他改造命运， 亦即是跟他讲定数里面有变数。 这些呢是袁了凡原本不知道的。云谷禅师承不承认有定数呢？他承认，前面讲过嘛， 人未能无心，安得无数。 世俗讲的命运，云谷禅师完全肯定承认确实是有命运的。 但是命运自己可以改变，可以创造。 所以佛家不是宿命论，佛家是创命论，由自己创造美好的前途。但是立命要靠自己，任何一个人都帮不到你。 亦即是说，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改造命运，决定要靠自己觉醒，靠自己改造。 了凡是个读书人，所以就先用诗书里面的道理来开导他。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，这句呢是儒家所讲的，诗经书经当中所讲的。云谷禅师懂得，他说这个是明明白白的的确确的教训，这个是事实。再看看佛所讲的，我教典中说，云谷禅师是佛门大德，我教典就是佛教经典中所讲的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男女得男女，命中冇儿子，你要求就可以得儿子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因为了凡先生短命，寿命只有53岁，咁即系话你求乜嘢得乜嘢系真嘅，一啲都冇法下。张家大师讲过，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 但系张家大师有解释， 有啲人在佛门当中求求不得，系咩原因？佢就系不如理不如法，懂理论懂方法，如理如法的求就有求必应，如理如法的求仲系得唔到时，呢、这个就系自己有业障，必须将业障消除，障碍冇啦就得感应。 呢啲呢是张家大师讲过的，没说求不到的。由根本的原理来讲，世出世间法都是 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 我们一切的需求就是求作佛亦能够成佛，都是根据万法为心这个原理。花严上讲， 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 所以我们求基本的原理就是真如本性， 而方法最圆满最恰当的就是佛陀的教戒， 依据佛法的理论教训去求， 我哋求不老，求不病，求不死，能唔能够求得到呢？一定可以求得到，确实求得到，都在佛门之中。云谷传俾了凡嘅只系极少嘅一部分， 因为了凡嘅志向唔大，只求世间嘅功名富贵，所以云谷禅师只教佢呢一个部分。 云谷禅师满足佢嘅愿望，佢想求得功名富贵，就教佢求得嘅方法，仲特别咁话佢知，妄语乃释迦大戒，戒律中呢有四根本戒，就系杀、盗、淫、妄。 所以妄语系佛家嘅根本大戒。 佛又点会妄语？又点会呃人呢？换句说法讲，就是话佢求男女得男女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求长寿得长寿。呢个系事实，一定可以得到嘅。 所以以后了凡依教修行，此三者果然如愿获得。 如进曰：孟子言，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 这个呢是进一步向禅师请教。 孟子言，求则得之，是求在我者也。 孟子上有这样的一个说话，但是在了凡先生他的想法，道德仁义可以力求，那些呢是我本身的事情，我希望成圣成贤，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？功名富贵是身外之物，亦都可以求得到吗？我没有功名能够求得到功名吗？我没有富贵能够求得到富贵吗？这些嘢似乎是命中注定的，命中没有的又哪会求得到呢？命中有的求得到，命中没有的是哪说求呢？这些呢就是一般的宿命论，亦就是命中的一个常数。 常数是前生造作的因，这一生应得的果报。 殊不知常数里面有变数，加上变数就不一样了。功名富贵我们的而且确是可以求得到的。 云谷曰：孟子之言不错，汝自错解了。汝不见六祖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 孟老夫子的说话没错， 汝自错解了。 你自己错回了意思，你并没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讲的。你的解释只啱了一半，另一半你不知道。啱的一半是性德上，除了性德之外还有思想上，你可以求得到的。你没有听见六祖讲，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 这句说话呢就出自坛经。六祖坛经、金刚经、灵验经这三部经典在中国呢自古以来是被大家公认为第一等的作品。 坛经是中国人写的，所以对中国人来讲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在其中，亦实在写得好好。 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我们不能够将它单单看成是禅宗的经典，它是整个佛法的纲要，亦可以说是六祖大师的修学心得报告。六祖说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方寸就是心地，从心而觅，感悟不通。要到哪里去求呢？由心地里面去求。 求在我，不独得道德仁义，亦得功名富贵，内外相得，是求有益于德也。 这段的教训非常之重要，无论是内求外求都要由内心求，不要向外边求，向外边求就错了。 所以佛法里面讲求乜嘢得乜嘢，都是从内心求，不是叫我们从外面求。 外边求一定得不到，为什么呢？外边是常数，外边不会变，心地是个变数，不是常数。了凡先生二十年来心地算是清净，没有妄想，他的心 是守定常数，不知变数。 所以他这二十年中的命运和孔先生算的完全一样，连考试都不会提前一名，亦都不会落后一名，因为他不懂得变数的原理。 云谷禅师教他这个道理，求在我，在自己。道德仁义是内，是德行的修养，功名富贵是外，是生活上的享受，内外都得。这个求至真正叫做有益于德。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 是究竟圆满的享受，内外都得到大圆满，就即是我们讲的事事如意，没一样不称心，自在如意。 如果没有这么殊胜的果报，就不会有人学佛了。 学佛不是消极，是非常之现实的。现在的人讲现实，其实学佛呢就更加现实，是真的，你看下就知道。一般人讲现实未必能够得到现实，佛法里面讲现实是真正能够做得到。 要知道佛陀教育之好，但是实在的讲，世间人对佛教误解了，误会了意思，不知道它的好处， 能够真正明白了，才至了解到佛陀的教学才至是世出世间最圆满、最殊胜、最良好的教育，古今中外绝对是找不到的，尤其是大乘佛法。 若不反躬内省，而徒向外持求，则求之有道，而得之有命矣。内外相失，故无益。 这个是指现代社会大众所追求的，能不能够求得到呢？求不到，就算你得到了，都是命中有的，命中没有而得到的，才叫做求得。 而命里面有的你求得，那不算求得，因为不求亦得到。 譬如今天有人说买股票好赚钱，一年赚了几千万，这些是命中有的，他得到了。命中没有的呢？你看看多少人买股票蚀钱，不是每个人都赚钱。如果每个人都赚钱，股票哪个蚀钱？赌博赢回来的钱都是命中有的，你说冤不冤枉呢？甚至于是做小偷、做强盗得回来的，都是命中有的。命中如果没有呢，偷都偷不来的。古人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至说 君子乐得为君子，小人冤枉为小人。 为什么呢？避不过定命，避不过常数。 所以人如果真正明白道理，都会安于本分。 安于本分，自己日子也过得好，社会亦都安定，天下亦都太平，大家都冇争执啦。 所以佛法教我哋求命里面冇嘅， 常数里面冇嘅，我哋能够求得到，这个呢就属于变数。点样求呢？ 要向内心里面求。 我哋睇下今日嘅社会，就係呢一段所讲嘅，佢唔能够反躬内省。反省係向内心里面去求觉悟，向内心里面传扬口德。佢唔懂呢个道理，每日动脑筋向外面去求，呢种求法即使係求之有道，就算你有方法、有手段、有计谋，但係又点样得之有命？如果你命中係冇嘅，係点都得唔到嘅。你得到嘅呢，都係你命中嘅常数，係命中有嘅。你话冤唔冤枉呢？原了凡就识得常数，所以佢唔操心，唔用种种非法嘅手段去求。佢明白要有命，打点样嘅妄想都好，用点样嘅手段都好，如果命中系冇嘅呢，就一定得唔到嘅。内外相失，内系乜嘢呢？心不清净，外边所求得唔到，又点能够唔生烦恼呢？了凡居士呢二十年来，内佢冇失到，外面佢失咗， 因为佢唔想啦，乜嘢亦都唔求。 内算是保持了心底的清静平和，但是外面一切都是命运所安排的。一般人呢都是搏命地向外去求，见识就比不上原了凡了， 了凡先生得到一个心安理得。 而一般人向外持求的是心不安，得到的还是命里面注定的，这个就是内外相失。 故无益，无利益就是损失，结果必然是有损无益。这一段开示的确将世出世间的现象完全道破了，我们明白了应该是有所选择。 改造命运的方法之过， 因问孔公算与终身若何，如以实告。 云谷禅师就再问他， 孔先生同你算的终生流年悠久算得怎样啊？ 他就老老实实地将孔先生所算的讲给他听。 云谷曰，汝自揣应得科第否？ 云谷禅师反问他这一句，即是教他反省，找出恶痛的根源。揣是揣量，就是自己认真地去反省一下，应不应该得科第， 应生子否？ 云谷禅师又讲， 应不应该有仔？你好好地反省反省，应不应该有？ 当然云谷禅师同他谈话不会只有这两句那么少，但是这两件事在了凡来讲是最重要的，最关切的。 所以云谷禅师提出两条大的，他最关心的事情，其余的就不必提了。 如追醒良久，若不应也。 云谷禅师这样一问，他想了好耐，然后答复云谷禅师，他说不应也。他真正知道自己的病根，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不应该。因为他老实，所以由居士著说， 老实乃尽德之基，凡识非掩过之人，前途有何希望？ 善知识遇到诚实人，他一定会爱护，一定会指出一条明路给他。 如果是自大傲慢不诚实，人家对你笑下就算了，不会认真的教诲的。 下面呢，是了凡先生反省自己的缺点，这个是立命的基因。 科第中人累有福相，如福薄又不能积功累行，以积口福。 从政的人是要有福的，如果没有福，老百姓就要遭难。 而一个人有福，确实全国的人民都有福。 今天讲民主自由，大家都认为是真理，是时代的潮流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抵挡。 这个潮流是好抑或是坏，必须再看下面的结果才能够论断。 我们看看古时候的社会制度，读书明理的人没有争执，做皇帝的人有些非常之开明。我们读唐太宗的贞观政要，太宗的心胸之开明真是令人佩服的。他跟人讲， 做皇帝有什么好处？负这么大的责任，你想做我让给你做。 唐太宗他有这么大的心胸，他做皇帝并不是在处享福，不是在处作威作福的， 他是替百姓做事，是替全国老百姓谋幸福。 他是为国家选拔人才，这些人才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。确实从政的人都是有福相的，如福薄。袁了凡他想想，他说 我福太薄， 无福，无福又不能够修福，又不能积功累行，不肯修福，以积口福，积就是培植，不肯培福又不肯修福，无福就是不像做官的样子，不足以领导百姓造福百姓的。 兼不耐烦剧，不能容人， 这个毛病就更大了，性情急躁就是福薄之上。前面是讲一个纲领，下面是再跟我们仔细地分析，前面是总说，后面就是一件件地来分析。其实不耐烦性情急躁的确是无福的， 不能容人，是说心量狭窄，不能容人。 而不能够容人的，当然就不能够容忍，不能够服人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 是或以才智盖人，直心直行，轻言妄谈，凡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岂而科第哉？ 直心直行是任意纵情的意思， 亦即是我们时常讲的任性。 他高兴怎样做就怎样做，这些亦都是别人所不能承受的。轻言妄谈是说言论不谨慎，随便讲说话，不负责任。此皆薄福之相也，即是福薄。真正有福的人都是敦厚老成，心胸广阔，易能用人，言语动作缓慢，缓就显得稳重嘛。孔夫子讲， 不重则不威， 稳重其威德智能服人，智能够处世。了凡先生年轻的时候不够稳重，他了解自己无福，所以不应该重科第。下一段呢就说他不应该有儿女，这一段反省是讲明他不应该得科第的原因。 地之位者多生物，水之清者常无鱼。 俗语说，地下不干净会长东西，会生五谷杂粮，水若然太清就不会有鱼的。为什么呢？鱼在清水里面，它知道会很容易被人捉去，所以它不会在清水里面游。亦都可以说，地下很干净没有秽物是不会生长植物的。 鱼好洁而无止者一， 原料饭是有洁癖的，虽然整齐清洁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过分的清洁亦都是一个毛病来的，一些污糟的东西都不能够忍受，那怎得呢？ 这个是不应该有儿女的第一个原因。 和气能育万物，如善怒而无止者二。 和气能兴家，俗语时时都说和气生财嘛。原料饭没有财富是同这个有关系的，他并不富有，家境清寒，他喜欢发怒，时时发脾气，看不惯看不顺眼的他就要发作，不能容忍。 这个是无福，就是而无止者的第二个原因。 爱为生生之本，忍为不欲之根，如经识明哲，常不能舍己救人，而无止者三。 爱是仁爱，能够推己及人，这个道理他很明白，但是自己又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个很刻薄的人，忍就是刻薄。 换句说话讲，他爱惜自己的名节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那亦是没有子女的一个原因。 再下来又讲， 多言好气而无止者四。 前面是讲全心，以下呢就是由生理上讲。他反思地讲了六个原因，前面三个是由心理上讲的，不应该有儿女，后面是由生理上讲的，亦都不应该有儿女。他喜欢讲说话，喜欢批评人，喜欢论是非，所以说言语上时时喜欢强出头，这样是很容易伤气，生理上受伤害的。 这个是而无止者的第四个原因。 喜饮酌精而无止者五。 了凡先生他不单止喜欢高谈阔论，亦都喜欢饮酒，大概酒量都不错啦。饮酒过度会伤神，精是精神，伤精神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妨碍。最后又讲， 好彻夜长坐而不知保元玉神，而无止者六。 他晚上不睡觉，一定要找朋友倾偈，饮酒作乐，不知道保养，所以了凡先生的身体应该相当虚弱，因为他不知道保养身体嘛。 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悉数。 想想自己一身的过失毛病，恶作太多了，真是数都数不完。你的为人真正诚实了，这些呢就叫忏悔。 就是自己身心毛病都能够对人讲出来，坦诚地讲出来，毫无隐瞒。 佛门讲， 参除业障，咁样至能够真正将自己嘅业障消除，能够发现自己种种嘅弊病，咁就叫做开悟。觉悟之后，能够将呢啲毛病改正过嚟咧，就叫做修行。一般人修行，修咩行呢？自己有咩毛病都唔知道，咁又从边处修起？修系修正，行系错误嘅行为，将错误嘅思想行为改过嚟，咁就叫做修行啦。 所以修正行为第一要紧嘅就系要知道自己嘅错误行为，才能够改过自身。 了凡先生好了不起，云谷禅师一追问，他就认真咁反省，就将自己嘅毛病一样一样咁揾出嚟。呢、这个就系后来佢能够改造命运嘅根本原因。咁佢凭咩能够改造命运？我哋又点解唔能够改造？我哋对于自己嘅毛病一无所知，咁啊由边度改起呢？人哋一反省，明明白白咁摆在面前，就话样样咁将佢改晒。 所以内里边求德行，外面求富贵，求儿女，样样都得到啦。 了凡先生佢唔系由外边求嘅，嗱我哋睇下佢并冇喺送子观音面前点香，求菩萨送一个仔俾佢。 佢求功名富贵，亦都唔系喺佛菩萨面前去祷告求嘅。 现在啲人拜神求神都系错嘅，又边会求得到啊？寺庙香火鼎盛，一日到黑都唔知几多人去求富贵、求男女，得来嘅全部都系命中有嘅，唔求都会得到啦。佢哋仲以为系神赐俾佢哋嘅，神对佢哋特别有恩惠添，真系太冤枉了。 所以学佛嘅人一定要明理，如理如法嘅去求，就系云谷禅师所讲嘅。内外相得，冇话得唔到嘅。 云谷曰：岂为科弟哉？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物。天不过因材而独，几曾加千毫意思？即如生子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；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烟无后者，得智薄也。 云谷大师呢个开示非常之重要，绝对唔能够当系迷信。 如果看作迷信，实在啲讲，唔系云谷迷信，是我们自己迷信。 自己迷信，不相信圣人之言，不相信事实的真相，就是自己迷惑颠倒。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真实的反省检讨，袁了凡才真正地知道自己过失太多。 知过能改，善莫大言，世间最大的善行就是改过。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读得到，佛话给我们听，纵使供养无量无边的圣人，这个是大善，都不如自己回头来认真地修行。 认真修行就是改过自身。 我们古圣先贤所讲的改过是大善，中外的圣人都有共同的见解的。云谷禅师在这里就讲到岂为科弟哉，意思是点只是功名啊，求取功名是要靠积德的，是要靠过去生中的修积才能够得到科弟。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这句呢是讲富贵，家财万贯一定是富贵之人，那才能够享受富贵。 而富贵不是随便可以得来的。 佛门里面讲，这一生中得大富是前生财布施修得多，所以这一生才能够得大富。我们这一生贫困是前生没有大修财布施的果报，能不能够勉强得到呢？冇可能，一定得不到。如果勉强一求，灾祸跟着就会来的。 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。 我们看看中国古人造字，学问都很大的。祸和福这两个字真的很似，就只是相差过一点点，真是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这些呢都是教我们要知道因果， 然后我哋求功名、求富贵，只能够如理如法，样样都求得到。千金系讲大富，白金系讲中富，就系讲中产阶级。必定佢哋前世都中咗善因，所以今世系大富之人，或系中富之人。应该饿死嘅人，系佢哋前世作恶多端，不修布施，贪道吝色所造成嘅。世间有冇咁样嘅人啊？有，我哋亦曾经见过一毛不拔、一啲好事都唔愿意做嘅人。佢劝人布施，自己就唔肯布施。咁样嘅人，我哋知道来生必定会得到贫穷嘅果报嘅。 因缘果报系自作自受，绝对冇个主宰在支配。如果话有个主宰在支配，咁系错误嘅睇法。 天不过因财而督，世间人都以为一切皆是天意安排，其实唔系嘅。真正嘅原因系自己嘅造作，绝对唔系天意。个天冇咁嘅意思。 所以只有大圣大贤有真实嘅智慧，能够将呢一啲事相同事实真理睇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 一段是讲富贵贫穷都有定命，下面是讲儿女亦都有定命，这些是世间人的两件大事。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保之。中国的大德引光大师时时都赞叹的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是孔老夫子，所修的是百世之德。 孔夫子所念的都是利益国家、利益百姓，冇一丝一毫为自己着想。 他一生从事教学，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传给啲学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。孔子的子孙一直到今日已经是70几代了。孔德成先生在全世界都受到大众的尊敬， 不但是中国人，甚至外国人，例如美国人，一听到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代，特别加以礼敬，特别招待他。 种善因得善果，由呢度就显而易见啦。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保之。十世之德喺中国历史上，帝王将相建立一个政权，能够传十几代。例如清朝传咗10代，由顺治到宣统。 如果清朝嘅祖先唔积德，咁系唔可能嘅。 今日嘅人唔相信呢啲事实。总是认为自己有能力、有权谋、有智慧，这些想法是错的。祖宗积德以及本身宿世的德行感应道教，有同样德行的人到了一家才能够保得住。那我们家庭的事业能够传几多代呢？我们举个例子，好像台湾同仁堂。同仁堂原本是在北京的，也都是因为祖先积德，这个堂号只能够维持了100几年，可以讲是百年老店。你说传了几多代呢？ 因为他们的老祖宗传的心仁慈，开药店是以救人为目的，利润不在乎，只要生活能够维持，店面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。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不是以个人享受为目的，是以利益社会、帮助苦难的众生为目的。 他存这个心，所以他能够维系100几年。如果子子孙孙不变，跟着祖先的宗旨行，他的公司行号必然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，不会好像现在很多人开公司开不到2、3年就倒闭了。这就是德薄了。有三世二世之德者，能够存三世二世，亦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。其斩烟无后者，德智薄也。我们中国俗语时时话， 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 这个是德好薄，以致他不能够传下去。以前社会对这些事很重视的，现在的观念呢完全改变了。甚至于有很多年轻的夫妇，他们不要儿女，要儿女麻烦。现在社会的结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现在有社会福利。美国和加拿大边个养老人家？国家嚟养老人家，唔需要靠儿女养老， 所以佢可以唔要细路。 65岁退休啦，国家有养老金，按月送嚟，比起儿女啊更加孝顺。 这个是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比以前好。以前老人家靠儿女来抚养，现在的社会逐渐地趋向于由国家由政府来照顾。 但是因果的原则是不会变更的。 养儿防老，这个是世俗的观点。在出世间法由居士著说， 出世圣言以绝欲断外，为去惑转智，超凡入圣第一功修，识俗情微及了解也。 这种观念到了现在还存在的。年轻人发心出家，父母亲友总是想尽办法来阻挡，原因是他不明白还是守住旧的观念，无后为大。佛法是看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，他看到整个宇宙，实在是认清宇宙本来面目。 我们世俗人看的只是宇宙中的一部分，看不到全体，而且只看到好细的一部分。 在十法界里面只是看到人法界，人法界里面只是看到现前，看不到过去、未来， 所以眼光没有佛菩萨那么透彻。 屋企里面如果有人出家，那就真是第一大喜事，第一殊胜之事了。但是出家一定要认真地修行，出家修行若然没有结果，在于家庭是没有损害，但是在自身必定堕落。佛家时时说， 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大觉还。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。了道的确很不容易，你修行要有一定的成就，一定要正果， 至少亦要决定往生净土，超出三界。 譬如说小乘一定要证得须陀原果以上，虽然没有出三界亦都不紧要。为什么呢？证得位不退就算是圣人的了。以后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决定证阿罗汉果，时间虽然长，但是不堕三恶道，算是有成就的了。以这个标准来看，在大乘佛法里面最低限度亦都要将见思烦恼断一部分， 亦即是八十八品见惑断掉，至算是成就。 八十八品见惑无断，一生就无成就，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。 八十八品见惑断掉在大乘原教里面是初信位，小乘是初果位，不达到这个标准不算成就，还是要六道轮回。 六道轮回就要还债，十方的供养你必须要一一偿还，人家不是白白地供养你的，一定要偿还的。如果证得小乘初果、原教初信位，那供养的人都有福了，也都不用还债了。他们的供养的确是种在福田上了。根据这个标准来看，我们这一代出家人做不到，还有谁有能力做得到？ 但是做不到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求生净土。 求生净土一定要能够往生，若然能够往生都是不圆满。其实求生净土比起断八十八品见惑实在容易得多了。生西方净土八十八品见惑一品不断都不紧要，所谓大业往生嘛，只要具足真正的信心、真实的愿行、老实地念佛，个个都会有成就的。这些是我们在无量寿经、弥陀经上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发心出家一定要成就。